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包括两个乘客同一个船员，另外有一个怀疑染病的乘客已经返回塔斯曼尼亚。当局呼吁所有已经落船的人立即居家隔离14日。东京奥运的圣火由希腊雅典运抵日本，运载圣火的专机早上抵达日本宫城县航空自卫队重岛基地，东京奥组委进行简短的欢迎仪式，由日本男子柔道奥运冠军野村忠宏以及日本女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吉田沙保里一同点燃圣火盘。按照东京奥组委的火炬传递计划，圣火将会首先在2011年遭受日本大地震的宫城、岩手和福岛三个县展示，到今个月26号东京奥组委将会在福岛县举行圣火传递开幕礼。东京奥运圣火将会开始为期121日的传递，将会经过日本47个都道府县。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同时影响广东西部沿岸的骤雨正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56点，升846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4，升14.4。建设银行6.11，升1.5；美团点评81.65，升9.25；阿里巴巴180.1，升6.1；中国平安72.9，升1.3；友邦保险63.65，升2.95；中国移动54.15，升5.9；港交所218.8，升5.8；小米集团10.06，升5.3。汇丰控股45.85，升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8，英镑9.061，瑞士法郎7.913，澳元4.591，加元5.412，新西兰元4.508，欧元8.344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35。港金现价报13,9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97.84美元，卖出1,49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家都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道路至道，因为爆水管，咁而家影响到红兴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入道路至道噶，部分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欣安邨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风筝点样放得高啲？师培有啲心得。 我买咗一只好大嘅风筝，我专登去深水埗买嘅。个老板咧就同我讲咗啲 skills 嘅， 系 日落其实唔系咁适合放风筝嘅，佢可能风向已经转咗啦。咁、你可以咧预放10-20米啦，我以为向前跑啦，佢话其实系向后跑。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6， 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施肥，冇施肥。有癌症，冇癌症；有寄生，冇寄生；有寄生，冇寄生；有寄生，冇寄生；有寄生，冇寄生。 原来所有基因都有个掣嘅，决定我哋系肥定瘦，有病抑或冇病，甚至记忆力同音乐天分等等。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一齐探索呢个神秘嘅基因按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下昼嘅3:12，先介绍俾你嘅咧，又嚟自香港呢位独立嘅唱作人啦。讲嘅就系好好拥抱你自己，佢嘅名字叫做 I。新嘅呢首派台作品 I。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真系一个好嘅例子咧，就系、点样可以 embrace 一个唔同年纪嘅自己咧？讲紧就系因为卫兰咧，佢之前自己开 show 嘅时候，发现咦，我唱翻自己初出道嘅歌嘅时候。个 key 好似低咗半度，然之后佢就决定一不如用呢个题材去到写一首歌俾自己。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 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最瘦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成钟，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懒得做到，然后发现未来低音无数，红红着太过高贵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足好， 机会低咗，因为自己年纪大咗。好多时当我哋发现自己年纪大咗嘅时候，会有一种彷徨失措嘅，点算呢？但系拥抱一下自己，都会发现，好似歌词咁讲啦，就系美丽嘅低音系无数嘅。所以呢首歌咧，唔止净系 embrace 自己嗰个年纪啊，直情系一种 celebration。揾嚟有 Janice 威兰新嘅派台作品《低半度》。 相识，不分彼此肤色，不管高矮体重，就算摸到这，今晚终极的目的，只因日间太紧逼，换换方式的忙，又有直接输死可以拍夜。这两个对派对有贵宾超过10万。

錯，我不會破，行住路我試得多。 嚟自 Anson Lau 有个新嘅派对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一锁原命》。歌词便提到要壮大自己嘅时代，同时唔好遗忘咗啲时代留低我哋心目中嘅重要嘅伤口。 听你讲嘢听到吗？ 听日系21号， 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 8个月。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比起我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失去没得到意气，要是暗淡世情，有一方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茫然。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我语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学声。 他就用他的歌记录了这个时代其中一页的一个情况。找你有方浩文这首作品叫做《人话》，转头会有徐嘉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香港体育学院证实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同早前确诊的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同机，一同前往法国集训之后返港，同机的另外两个空手道运动员同一个教练应获安排隔离。体育学院表示，日前已实施一系列的措施，要求曾经同确诊者接触人士需要自我隔离14日。在李振豪确诊当日，体院已经安排清洁公司全面清洁和消毒， 今个月五号或者之后由海外回港的运动员和随队人员，暂时不能够返回体院，必须留在家中或者体院安排的酒店自我隔离14日。如果运动员和随队人员所乘坐的航班有确诊个案，体院将会安排他们作病毒检测。运动员在隔离期间亦都必须每日记录体温，出现任何病征需要立刻报告。亚洲博览馆和北大屿山医院临时检测中心今日第一日运作，接近中午至少有三架救护车驶入亚博馆，但未见有旅客从检测中心离开。在亚博馆五号展馆，医护人员着住全副保护装备，准备为有上呼吸道症状人士抽取样本，再分批送往医院化验室检测，预计需时大约半日至一日。受检测的人士要留在中心等候结果，现场摆放的凳间距有大约六个身位，如果检测呈阳性的病人会送往公立医院隔离治疗，呈阴性就可以离开，继续接受14日的家居检疫。三号展馆就设立传媒采访区以及家属等候区，记者量度体温之后可以进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两项无约束力的议案，分别是要求当局尽快研究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并对所有入境人士作病毒检测，以及同酒店业商讨承包合适的酒店作临时检疫中心。在会议上，多个议员要求政府交代会不会禁止非港人入境，以减低新型冠状病毒从外地输入香港的风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多次回应的时候都表示当局会审视情况。民主党陶谨申说，议员建议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当中包括内地人，询问当局是不是要先问中央。陈肇始说，疫情之下很多重要决定都由特首主持的督导委员会处理，透过每个部门协作，特首办如果有需要亦会同内地沟通。中日韩外长举行视像会议讨论新型肺炎疫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三方同意要共同努力压制病毒扩散，分享研发药物和疫苗资讯，确保医疗用品供应等。三国卫生部长亦都应该尽快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合作的方式。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中日韩需要为区内和平稳定负责，三方的合作是至关重要，又说有必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实施边境管制。茂木敏充在会后引述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东京奥运和残奥运以合适的方式举办。茂木重申首相安倍晋三的论述，指日本希望举办一届完整的奥运会，以表明人类战胜病毒。中韩外长表示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71点，升961点，总成交金额128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9.8，升16.8；建设银行6.17，升2.1；美团点评82.1，升9.7；阿里巴巴181.3，升7.3；中国平安73.15，升1.55；友邦保险63.65，升2.95；中国移动54.05，升5.8；港交所217.6，升4.8。小米集团10.16，升6.3；汇丰控股46.2，升1.6。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8，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77，澳元0.596，加元1.427，新西蘭元0.586，人民幣7.062，英磅對美元1.177，歐元對美元1.2079。港金現價報13,910元，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05.29美元，賣出1,505.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嚟，而家都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咧，近住弥敦道一段咧，交通系繁忙嘅，车龙排到去丽翔道近海宏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爆水管，而家甲丙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欣安邨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6，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5，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嘅骚动音乐咧，请嚟由徐嘉晴介绍下佢嘅新歌《14天》啊 ，Hello。 Hello， 你好啊，徐嘉晴。 系啊，系啊， 系啦。嗱，上一首歌咧系比较缤纷啲嘅，系啦。嚟到今次咧，我想问14天系咪其实都系同即系近排即系香港嘅疫情啊等等嗰啲有啲关系嘅呢首歌？我想问 啊。系啊，其实呢首歌一开始做嘅时候咧，就系基于我有一晚啦，就睇到好多新闻，咁我然之后我个人就好负面情绪啦，因为有太多负面嘅嘢吸收咗嘛。咁然后其中有一单新闻咧，就我好记得，我系因为呢一首歌而做嘅。咁呢一首即系我当时睇到个新闻就系话见到有个伯伯啦去排队买口罩。 咁但係佢咁啱排到1001个，咁然之后佢买唔到口罩，咁於是乎呢我就嗰、那个即係我睇到一路喊，咁然后嗰个记者仲要係咁问佢你买唔到口罩咩心情呀、啊、咁样。咁嗰一刻我就觉得喔、哦、真係好惨喎，即係点解会咁呢，而咁啱嗰一日呢同时亦都係发生咗我爸爸嘅一件事，即係好身同感受地，我爸爸就同我讲话我问佢咦点解个口罩即係个成盒冇喐过嘅呢，咁咁然后佢就话喔、哦、我两日戴一两日戴一个咁嘛。咁、 啊、 然后我就话点解呀，我特登买俾你㗎喎。咁佢就话我怕你同細佬唔够用啊，所以我两日戴一个就 ok 㗎啦咁样。咁我梗係制止咗佢呢个行为啦。咁、但係嗰一刻其实我觉得哇，其实大家都点解会因为呢一样嘢而咁遇到咁嘅事呢，咁所以我就即刻打俾个作曲人，咁我先同阿曾家伟讲，哦喂，曾家伟啊，我唔得啦，我真系顶唔顺啦，我好想抒发呢一个情感啊，因为我起初其实我原本想推出嚟一首歌系一个比较安慰性再大啲嘅一首歌嚟嘅，咁但系嗰刻就 stop 咗呢个念头，因为我觉得去到呢个 moment 嘅时候，除咗可以听到一啲安慰下嘅声音之外，其实我觉得最在这个 moment 最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途径咯。 嗯，okay， 所以我就选择了，我说我想做一只歌是讲口罩的，讲医护的，一些面对即是当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病， 是 但是很怕会因为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病的时候带了回家，连累到家人最亲的人其实是最爱的嘛。 是 那我就很想将这个想法放在一个副歌里面的。咁所以就得出十四天呢一首歌咯。咁但係嗰一晚呢就即係我即刻係飛車過咗去搵阿曾家偉，即刻就作咗首歌。好快其實我就一路喊就同佢一路作嘅。咁佢就好想安慰我，但我話你唔使安慰我㗎，啱㗎啦呢個 moment， 啱㗎啦咁樣。咁寫完之後我就打俾楊希。我話楊希呀，你可唔可以幫我寫份詞，因為而家我呢個情緒呢我諗我寫唔到嘢㗎啦。 嗯。 係啦，咁然之後咁阿楊希就話你想写咩呀，咁我就同佢讲返晒成件事啦。佢话唉，我都身同感受，我都买唔到口罩，好啊我写啊。咁结果我哋就係好快好快地真係由第一日作呢一首歌，有埋份词，录埋音，拍埋 MV， 剪埋出埋街， total 刚刚好好巧合地真係14日囉。 因为呢我觉得就係即係有一啲歌呢佢可能係用大道理去到安慰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但其实今次阿杨希嗰个填词嗰个落笔点系真系好似系你见到一个主角佢发生紧嘅事，即系乜？本身我哋要一齐就要飞噶啦，咁但系而家就我哋因为呢件事，咁我哋又身处即系要隔住个玻璃房，跟住我哋亦都唔可以接触啊，唔可以亲吻啊，诸如此类咁样。呢个嘅角度系几点讲咧？更加动人 嘅，一身， 但系即系佢会入心啲嘅，即系成件事会。 系啊，因为本身咁，我系想其中有一单又系令到我好刻骨铭心嘅，就系、是、有一个医护， 系 咁佢有个仔1岁几咁上下嘅，咁佢就因为佢系前线嘅医护啦，佢唔可以翻屋企啦，唔敢接触佢嘅小朋友，佢老公啦， 系 咁然之后就写咗一啲字条咧，我系一路睇嘅时候咧。哇，个心好唔舒服啊！咁我嗰刻就同阿杨希讲，我话你个词咧，可唔可以真系写到落去？我越系好想接触嗰个人，越系不能够亲近佢。你唔好下埋嚟啊！但系其实我好爱你咯。 系。 咁佢就，所以佢就喺副歌嗰度就如何挨过不要亲我写咗落去咯。 嗯 ，OK。 系啦，系咁样嚟嘅咯。 明明在2月一起飞往幸福说过。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入平房，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措，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若隔一场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 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话金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十八日跟你变出了个，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十四日，祈求命运念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那出错，也隔一重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话咁这么多，如何捱过？ 我想知道，譬如因为由个开头你落笔去到写呢首歌啦，到即系你个情绪都系好浓烈噶嘛。咁、到你录音嘅时候，会唔会啊？你都要谂啊，点样处理自己当刻嗰个情绪咧？ 系啊，呢样真系系我觉得最难度高嘅一样嘢嚟嘅，即系我咁耐以嚟未试过录音系录得咁痛苦咯。即系我不嬲都好enjoy 喺个 studio 入边录音嘅环境啊，所有嘅气氛啊，即系我系好投入嘅。但系去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系要平复自己嘅情绪，平复得好犀利啊！即系例如可能我要睇下其他嘢啊，然之后再同阿杨希喺度斟酌下份词啊，例如可能啲咬字啊等等嘅嘢，令到自己唔好太过于投入咯。即系如果唔系就会。我怕我未录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好了，第二天要再录了，因为喊得严重了，我不想是这样的。 是 啊。 OK， 那出到来的 feedback 你觉得，因为本身你都说、其实大家可能都很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在这个时候。 是。 那出到来会不会都可能触动到一些是你的乐迷等等那些、会令到他们都有这些情绪呢，或者是、我都得到一个宣泄了这样。 其实我收到好多 feedback 嘅，就係、一啲唔同嘅 page 啦、咁可能一啲医护嘅 page 啦、咁我见到咦佢哋真係有 touching 喎，佢哋有 share 到呢一样嘢喎，佢哋真係留意到喎。咁係感动嘅，咁我亦都有私底下亦都有 message 佢哋啦，即係话叫佢哋即係加油啊，唔好放弃啊，即係係啦，即係俾返啲支持聲音俾佢哋嘅，咁我哋都有同佢哋講話，其實呢首歌我係想送俾香港人啦，送俾所有嘅醫護人員啦，咁係咯，即係都未試過做一樣覺得比起一首安慰嘅歌更加 感觸咯。 係，咁亦都可能有啲就係其實一個係音樂人，佢能夠有陣時係啊，佢嘅音樂係可能記錄到時代嘅某一頁嘅風景咁樣咯。所以呢個風景未必係最美麗嘅啦，可能都係難捱幾頁嘅風景嚟㗎啦。但係諗翻你呢首歌，其實都係做到一件咁樣嘅事嘅。 係啊，所以就。即系都几难忘嘅，同埋成件事系好赶噶，因为由发生嗰一日开始啦，到真系哇拍埋个 MV 啦，同埋我拍 MV 嘅其实系用咗连埋街景嘅 shot 都系用咗两日时间咁啦，咁我记得我拍街景嘅 shot 嗰一日咧就系2月14日嚟嘅，咁我喺嗰一日咧就喺观塘嗰度咧。就同个导演啦，咁啊导演就一路拍咗好多唔同情侣喺条街度拍拖，但系佢哋戴住口罩，然后有一啲好可能揽下挨下咁样，然之后有一个就系有个男仔可能拍一拍佢女朋友个头啊，咁但系好快佢就即刻接搓手翼噶咯，即系呢一个画面系令到我觉得我一定要放呢个 shot 入去，咁然之后即晚就喺个 studio 即刻剪。我记得是连续两晚通顶的剪了。是。到天光的时候大家都好像丧尸一样，但是很满足的咯，就是那个感觉是觉得啊我好像记录了香港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而大家引致到哇真的去到全世界各地其实都是发生着这件事。是。所以就是那个感觉是觉得好像我自己去发泄了这件事。那当我有一个咁大嘅感想嘅时候，我相信其实好多人都会感受到，而佢哋听到呢首歌，或者可能佢哋喺屋企唱自己唱，或者听完跟住唱，可能都会系有一个抒发到佢哋嘅情感嘅一首歌咯。 停留在下雨天，旋律在耳边，回味旧唱片，老我数十年。无论遇上什么感激我弱点，雨季盼望好天，也算我优点。细个听父母亲的歌，未必真的听得清楚，到大个终于跑跌碰过，先懂得最着魔。 Let it be， 让我知回首歌也有历史，冠军歌也要是往历世历才经典至此，就当先跑一快转，未人有也有涟漪，或你嘲笑我浑怨很幼稚，最怕不敢去试。 咁但系我想问下徐家庭啦，咁而家即系喺今年真系咁啱系碰上咗呢一个嘅疫情啦，咁有呢一首歌啦。咁但系本身，譬如你喺今年有冇系计划紧喺你自己嘅音乐上面有啲咩嘅 planning 嘅咧？ 其实我本身有好多 planning 嘅，即系我本身都系好中意 plan 嘢嘅人嚟嘅。 系 咁，预计本身就有几首系一啲比较轻快啲嘅歌嘅。 系。 是啦，咁之前上一个同你做访问嘅时候都有讲过话，有啲可能拉丁啲嘅嘢，听古啲嘅嘢咁样。 係 呀，咁但係因为呢一次嘅事件啦，又或者可能呢大半年嚟发生嘅事啦。咁其实我嘅情感，我觉得咦喺呢个 moment 唔係需要呢一样嘢。係啦，而我亦都觉得如果我夹硬去唱呢啲歌，我亦都未有一个好 ready 嘅心情去 present 呢一首，咁所以就其实 keep 住而家做嘅嘢都比较反而，即係我嗰日同阿曾家伟讲，哇我哋连续写咗几隻歌好 sad 喎，得唔得㗎，会唔会太 sad 啊咁样。係啦，咁但係咁我哋商讨过其实都唔会嘅，因为本身音乐就係希望可以抒发情绪嘛。咁同埋做緊呢一样嘢都係我觉得係我自己做歌手嘅使命㗎嘛。咁所以就係啦。 所有的 plan 都不同了，变咗、嗯、都比较突发的。 系，我谂呢样嘢都系我谂好多香港人今年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啦，咁样 系 啦。咁但系就真系呢一首歌啦，系一首系几入心的一首作品嚟嘅。系啦，咁但我就希望即系呢一件事都大家可以快啲过啦，同埋最紧要都系你啦，你屋企人啦，都系身体健康啊。 是啊是啊，最紧要真系百毒不侵咯，呢样真系真的，同埋个心嘅坚强好紧要咯，我觉得。 嗯 ，OK， 咁啊，所以嗱，而家就听住徐嘉晴有呢一首，即系就住今次呢个疫情咁，然之后写出嚟嘅呢首叫《十四天》啦。咁啊，希望嚟紧又继续系期待你一啲唔同嘅作品啦，喺今年入边。 好啊，好啊，多谢。 好啦，今日多谢晒徐嘉晴， 多谢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笑甜得不需顾忌，明你何解事事欢喜，身边有我亦不理，原来你情感相当细腻，和我谈天你会即死，答复你你就应机，口口声声说相恋一世亦愿意，胆敢敷衍自知，心底暗里怎么尚未还能赠我幸福的一辈子。大概几分钟揭示大家将来，真心分意但都未不遂的状态，无效沟通会造成障碍。 或者同外国旅客有密切接触。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星期日开始派遣军队协助警方执行限制出行令，以压制病毒传播。 國防部長批評民眾不理會當局要求留在家中的命令，繼續前往餐廳和公園，有必要派士兵協助執法，如果有人繼續違反命令，將會採取法律行動。大馬至今有900宗確診病例，兩人死亡，大部分的病例和上個月在吉隆坡有16000人參與的清真寺活動有關。法國增至過萬人確診新型肺炎，372人死亡。總統馬克龍批評民眾不理會當局的限制出行命令，仍然結伴外出去野餐、聚會、去海灘等，他感到萬分痛心，認為這些行為完全不值得尊重。內政部長卡斯塔內都批評那些自以為是的人不顧危險、不遵守規定、當自己是英雄，行為一啲都唔值得認同。為了避免民眾外出，當局加強管制，決定禁止民眾前往整個地中海沿岸的海灘。衛生部門表示，面對疫情發展，限制出行措施可能要延長到5月中。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係覆蓋華南，同時影響廣東西部沿岸的驟雨正逐漸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的兩三日潮濕有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現在氣溫是21度，相對濕度是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782点，升1073点，总成交金额144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8元，升15元；建设银行6.06元，升1毫。阿里巴巴183元，升9元；美团点评85元，升12.6；中国平安73.6，升2元；友邦保险65.25，升4.55；中国移动55元，升6.75；港交所218元，升5元；汇丰控股47.95，升3.35；小米集团10.16，升6.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7，英镑9.167，瑞士法郎7.937，澳元4.611，加元5.452，新西兰元4.539，欧元8.371，每百元对港元7.0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23。港金现价报13955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4.26美元，卖出151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现在交通比较繁忙，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龙排到近佐敦道，另外窝打老道近住弥敦道的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何文田街和连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竹园的雅竹街因为爆水管，现在雅竹街去黄大仙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祈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下午四点十分回来骚动音乐。Happy Friday! 于是乎都想和你轻松一下，听首听完会笑的歌。 学唱头发，把不麻利的帮派节奏叽个喳叽个喳，琵琶配主箫，轻快又跳跃，歌喉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写照，古筝代替了吉他，以洋乐撩人情话，传说的拉尼路上都是朱里巴，每天他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他，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他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消欢乐了，告别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他对着天空哭喊。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隆隆隆隆， 心痛心痛，好了肚子痛， 除了肥羊太多，今晚就睡马桶，还有痛痛牙痛跳痛关节。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隆隆隆隆， 心痛心痛，好痛好痛， 都说肥羊太多，离开就马桶， 发疯疯， 发疯疯了，明天又是一道彩虹啊！对不起，我把积蓄统统给了他， 妈， 我是真的爱他，不然不能没有他。 瞎， 朋友都说我瞎，因为爱情这味道。听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太阳起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ir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 手拎起脖子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电臀来个 Salsa， 雷鬼还太电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 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唱吧，他从南美洲都搬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下个拉嘎。 China。 嘅系我啦，但系其实痛嘅系佢，因为佢失恋，佢系黄秋生。紧嚟有黄明志 free 唱黄秋生嘅作品，歌名称叫做 China Reggae Tone。 又嚟到嚴瓊介紹華語歌， 而家用啲咁正式嘅名啦，即係 係啊， 好啦， 嗱，就用嚴瓊小姐， 仲要掌聲歡迎。喂，但係我先想問一下你咧，你有冇好中意睇即係而家咧，成日都話係大數據嘅時代嚟噶嘛？即係你用電話或者等等，你生活當中嘅習慣咧，都會變成一種數據，然之後可以交俾一啲公司去做分析，咁又可以賣翻俾一啲公司去俾翻一啲啊，發現原來你需要啊呢啲嘅服務俾你，你有冇留意嗰啲嘢㗎？ 不過我有陣時會好好奇就係、是、譬如我用嗰啲 streaming 嗰啲 app 噶嘛，咁我會睇下緊佢推介啲咩歌俾我咯。 哦，佢有冇發現有啲咩？ 唔係好準嘅。唔係，但係因 為你份人係一個好難捉我嘅人、啊。 唔係，但係因為我係成日用嗰 app 去揾歌嘅，即係揾歌睇下你砌啲 flow 應該係用咩歌會好，因為佢最多嘢嘛。 啊，你講係唔準都真係唔準。 因為以前係要落嚟借碟，跟住假輪，跟住成成啊嘛。咁而家你可以用 YouTube， 你可以用其他嗰啲 app 諸如此類咁樣啊嘛。 係，咁我啲都唔準，唔知點解。 因為我個數據太亂啦，只係因為係啦。 唔係你個視野比較廣泛，咁講好啲。 係啊， 但我係好中意睇嗰啲數據分析嘅，因為我會覺得而家即係當大家成日都話咩科技方便咗你嘅生活嘅時候咧，我覺得另外一件事咧就科技都令到大家變得蠢咗嘅、啊，即係有一種你唔需要做啲好多嘅功夫咧，已經有一啲你需要嘅嘢送上門啦咁樣。咁我咧就都係講緊一啲咧手機嗰啲嘅應用程式啦，咁、一啲嘅串流平台上嘅一啲嘅數據，咁、就分析係台灣人聽歌嘅習慣。咁、咧我就睇咗佢幾條數據之後咧，我就發現哇有啲嘢都幾特別，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唔知大家唔一樣啦嚇。咁第一件事咧就係20歲以下嘅人最常聽嘅歌係受到咩影響最大咧？都聽落都幾灰嘅。 喺香港嘅話，我都覺得仍然係 TVB 啦。 啊， 即系冇得讲，因为 系冇办法。 阿爸阿妈睇咩，你睇咩啦？ 同埋真系，即系大家都知道主题曲啊、片尾曲嗰啲系好入屋嘅。咁 系啊，即系你望下，其实佢嗰啲出到嚟啲数字系黐线噶嘛，都系 个波。 系啦，喺香港我觉得系啦。 系 咁，如果喺台湾啊， 其实我觉得香港都有少少可能影响到嘅，只不过系因为嗰个市场未被完全打开，抖音。 哦， 系啊， 香港我谂系个戒心大啲啫。 今年啦、啊，今年啦、啊，系啦咁样。因为其实佢就话20岁以下嗰个区间咧，佢发现抖音嗰个歌咧，即系边首歌系抖音好 hit， 喺佢嗰个平台嗰个播放率都好高。 欧、美一定系咯，呢个都 系啦咁样。咁但系呢件事影响咗啲乜嘢咧？影响咗30多岁到40岁以上咧、都有呢件事。 系 点解咧？两件事，佢就分析啦，因为攞到数据之后佢会做分析啊嘛。第一就系因为嗰啲歌实在太红啦、红到咧啲即系嗰个年纪嘅人咧都可能有少少同网络世界脱节啦，但系佢都会想知道，到底红紧啲咩嚟嘅咧？咁样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咧，佢系想了解一下自己个小朋友到底听紧啲乜嘢。咁呢个就系啦，所以点解抖音啲歌可能系即系就算离开咗抖音都仲有好高嘅嗰个 hit rate 嘅一个原因啦，咁样。咁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发现咧近几年咧新人系得到好多关注嘅。咁但系咧有一个唔准嘅事情咧就系、其实2019年咧或者2018、2019年有一个新人叫做吴青峰啊嘛。 系。 咁佢咧 佢唔算新人。 系啦。咁但系问题话即系佢自己单飞有佢自己新嘅创作嘅时候咧，佢系应该话佢系一个由。咁佢叫做由零变到佢跳得好高啦，所以嗰个又系一个大幅度嘅进步嘅一个嘅聆听嘅指数啦， 有啲问题啦， 系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冇办法，呢个真系一个好实在、好实在数据咁样啦。咁另外有一个咧，都系今日想介绍嘅呢一位啊，即系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冇印象，其实近几年已经好少可以有一个音乐比赛出身嘅，尤其是即系香港或者台湾啦，系、靠翻唱歌而得到大家。好高嘅 hit rate 嘅， 哦， 系啦，咁其实今日想介绍呢个女歌手，佢叫李佳欢啦， 系， 咁其实佢家姐咧系叫做李佳薇，我唔知道有几多香港听众， 我听过呢个名字， 系啦，咁系一个飙高音非常之厉害嘅女歌手啦，咁样，咁佢个妹咧就参加呢个星林之王啊，就系、林宥嘉同阿萧敬腾做评判啦、之前仲有好多嘉宾评判嘅一个音乐比赛出身，咁咧其实佢就喺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系唱翻唱歌啦，咁样，咁佢嗰啲翻唱歌咧摆咗上去嗰个串流平台度，佢话系连续几个星期都系头几位嘅。 但佢揀嗰首歌本身系咪系就好 hit 嘅歌先？ 有 hit 有唔 hit？ 哦，咁都得啊！ 系啦，咁大家就会觉得好惊讶，同埋最紧要就系、呢件事都某程度上反映咗佢嘅人气真系好劲啦，咁样啦。呢、个串流平台同另外一啲数据咧，佢又做啲对比嘅，同、埋我做北京连线嘅时候，佢哋都有讲到呢件事，我觉得都啱做嘅。就其实依家会睇电视嘅人。同會用串流平台主動去找歌聽的人，又或者去參加聽一些 live 的 music show 的人，其實是不同人來的嘛。 是的， 是啦，即尤其是在香港，其实你看哪个电视台你都是在看不同的歌手，老老实实。 但是在香港很有趣，就是那个电视台刚才我说啦，即是那个大台那些主题曲，你在很多串流平台上面的 rating 都是很高， 都是很高。但是 我觉得在香港的 overlap 是 有啲，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数字在手， 可能因为个市场比较窄啦，所以其实它又会有些重叠的这样。但是台湾呢，同埋我想内地再分得大一点啦，就是如果你是靠看电视你识了一个歌手、其实他可能专辑未必卖得好的，因为你咪睇电视就已经知道、又或者他在啲现场的音乐表演咩音乐节上面，其实他反应未必好的，因为他是靠电视的观众群、 音乐节嗰啲我就明白 了，系啦咁样啦。所以咧，佢就话呢、這个，但系呢个人咧系好惊讶嘅，即系惊讶个点就系咧，佢喺电视音乐比赛出身啦，佢嘅串流平台数字好好啦，同一时间咧，佢系已经可以开到一啲 mini concert， 嗰个收益都好好。 但系佢嘅年龄层就唔知啦，即系佢观众 咁呢个就冇嗰个实际嘅数据出到嚟。咁、但系就话啊，都通杀咁样咯。咁啊，好少可有呢，即系近几年佢都话，我、好似好少可有个咁成功嘅案例。咁大家即系有啲人就估计话，会唔会关佢家姐事咧？咁样，又或者会唔会关佢本身可能嗰个背景都好得意嘅，即系本来系律师嚟嘅、就已经话啊，参加完比赛之后我就去考律师牌就做律师噶啦。点知就比赛完咗之后就红咗，咁就啊又唔使考牌串啦、又可以做歌手先。即系可能好多故事俾大家去睇。咁于是乎咧，佢都有啲咁样嘅个嘅故事喺当中啦， okay. 就介绍俾大家。听啊，咁佢个歌名咧就叫做《 想吃什么就吃》， 系啦，呢个就系我人生主题曲嚟嘅，《想吃什么就吃》啦。特登揾呢首噶，唔好拒绝我嘅好意啦。 可能有好多人中意首歌同你一样嘅啫。 系， 不行，我再来一片蛋糕。 哈？你还吃得下？ 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嘞。 哈？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觉得这可以。 吃什么？ 知何必结局，想吃什么就吃，再来疯狂一次，像个孩子，偏偏就要放肆，不要理智。 就是、这个是李佳欢， 是啊，那个曲名称叫做想吃什么就吃，但是这句话呢，即如果是即你自己真心讲，或者你朋友跟你讲都好一点、即你想想，如果有个医生跟你讲你想吃什么就吃啦，都挺恐怖、 我就想起喜爱野婆的对白，你想吃什么就吃我 哇，你看我们两个真是两个世界的人类来的完全脑海里 面 Back in the city 所建设的画面是这么不同的我真的是一个少女来的 不过这些呢我都会期待呢，就是他 cover 你的歌，咁然之后就係有咁好嘅成绩啦，个压力就係嚟自当佢有自己嘅歌嘅时候，咁究竟会点样呢、因为都係嚟自佢幕后嘅团队，就係、哇，咁我寫乜嘢俾你好呢？ 嗱，呢个呢我觉得係佢一个好值得讲嘅地方嘅。佢呢其实剛才我家姐都係歌手啦，其实呢隻碟呢基本上超过一半嘅歌啊词啊都係嚟自佢同佢家姐嘅。咁、包括埋呢一首歌呢，其实曲词嘅部分佢都有参与㗎。 所以呢就係原创嘅。 原创㗎、啊。 我以为你剛才呢首係 咁。佢又出新咗专啊啦，讲咗 sorry 我澄清先，佢出咗新嘅专辑叫做《开放世界》。 哦，开放世界。 系、咁、然之后咧，佢呢只碟咧就全部都系原创歌嚟噶啦。咁、因为都真系之前翻唱嘅时候有咁好嘅人气，咁歌即系公司就 啲晒 cover 嘅。哇、比赛唱呢首歌咁得意咧， 仲要想吃什么就吃 系咯。 你话俾我听，佢原唱可能系边个？系我系咪？ 唔知啊，可能系范晓萱初出道嘅时候咯。 啊，系咪有嗰种 健康歌嗰啲 friend 咯？ 又未至于咁热歌，但系都系即系嗰句咯，系有啲少女嘅。 OK 啊， 系啊， 系咁，所以就系佢自己处理翻咗曲词同佢家姐一齐，大部分 系同埋有其他人参与咯。咁、但系我觉得好紧要嗰样嘢就系、当你翻唱人哋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冇乜自己噶嘛，即系因为你点好难好、有自己啦。咁、但系当你有自己嘅作品嘅时候，我觉得好多歌迷会希望见到你，即系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咁样咁呢一啲，我觉得轻快嘅。同埋開心嘅，唔係好沉重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嘅一個新出道嘅形象係冇問題嘅。 係，係咯。嗱，頭先就講係即係可能歌唱比賽，就即係令到你可能突然間獲得好多人嘅關注啦咁、樣。咁但係譬如喺香港就係你見到，即係過啲大半年啦。其實呢個嘅時局啊，亦都可能令到某一啲嘅歌手係要突然間被注視嘅咁樣。咁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莊正啦，係啦。咁佢先前就有佢自己係香港都拍咗歌啦，《開放世界》啦，就真係頭先你講嘅碟名一樣啦，咁啱啦。 係啊，真 係。係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咧，佢就係轉咗獨立嘅藝人身份啦。 冇錯。 咁亦都係因為好多嘅時事嘅發展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去開始留意佢個人啊，留意佢嘅 social platform 啊，留意佢可能佢啊近排有新歌佢嘅音樂啊諸如此類。咁佢亦都係講咗佢會開一個 mini live 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啊，睇下而家真係好多冇得計啊，即係你睇到就冇得計咯。即係你 尤其是喺香港啊， 係啊，譬如台灣頭先你都講、大家以為唱歌比賽出身應該都係咁啦， 同埋都係嗰啲客啦， 係啦，突然間又有一個就 係啦， 即係你而家冇一條 formula 去計，究竟乜嘢係 work？乜嘢系唔 work， 同埋你呢一首歌 work 咗之后，究竟之后嘅歌得唔得咧？亦都冇一个 guarantee 嘅。 系 咁，但系呢个时候就介绍俾你啦，庄正啊，有佢呢首自己新嘅派台嘅作品啊 ，Will Not See You Again。 错咗个再见，退后不可再见，亲吻后继续向前，要约定再相见，望住烟雾弥漫嘅街道，日复夜走向前探索出路，我信会变好。

又說有必要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實施邊境管制。孟穆敏聰在會後引述中國外長王毅表示，希望東京奧運和殘奧運以合適的方式舉辦。孟穆重申首相安倍晋三的論述，指日本希望舉辦一屆完整的奧運會，以表明人類戰勝病毒，中韓外長表示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早晚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05点，升1,095点，总成交金额1,71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9.6，升16.6。建设银行6.11，升1.5；美团点评84元，升11.6；阿里巴巴183元，升9元；友邦保险64.95，升4.25；中国平安73.6，升2元；中国移动54.8，升6.55；港交所218元，升5元；小米集团10.16，升6.3；汇丰控股47元，升2.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7，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78，澳元0.594，加元1.422，新西蘭元0.583，人民幣7.068，英鎊對美元1.185，歐元對美元1.079。港金現價報13,980元，升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08.97美元，賣出1,509.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是繁忙，龙尾在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同埋窝打路道交界咧，而家交通仍然都系挤塞噶。弥敦道喺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龙排到金粟街；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咧，近住弥敦道一段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海宏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体育路因为爆水管，现在近住元朗剧院一段的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一大家通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安达大厦去柴湾和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It's a beautiful sunny

失去你吧，想念它终究会相遇吧。下雨只不过有谁为你挡苦果，孤独只不过一人走一段荒漠，伸手只不过为你解到不解思索，心偶尔执着在过于喧嚣的场所，心总会停留在远离喧嚣的场所。 歌曲名称是《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主唱是黄心凌。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咁我想青春嘅时候可能好多故事都真係同咖啡馆有啲关系嘅。大个之后呢就唔同㗎啦。你发现你开始要同好多人交手。冇得再好似细个嘅时候咁细个咁单纯。 朋友都说我越来越想你，为了了解你我会模仿你，听你听的音乐，读你读的哲学，在一个一厘米的丛林 我听到暗黑的陈绮贞，等嚟陈绮贞沙发海当中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变色龙》。 没人在说，我越来越想你，因为模仿你变成更好的你。有时不接电话，一个人看电影，写下一本关于自由的日记，很难苏醒。黄色的喧闹，有绿色的寂寞，快乐让悲伤渗透，受伤的变色龙。黑色的心愿，有灰色的疑问，结束的考试还要多久？受伤的变色狼，不再僵硬的等候，该怎么回到最初的我？最初的我。即使是褪色的我，也还有爱一个人的初衷。 曲词主唱都有陈绮贞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变色龙，讲的是爱情当中对自己的改变。我觉得其实出来社会工作都是啫。我很多时候都会很羡慕的人可能坚持到自己。面对外来的冲击可以不去改变自己。 勇敢去做一个唔主流嘅人咧，其实真系一件好难嘅事嚟。 花了许多时间，去很多地方，看很多不是你的人，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定义。他们不是你，把所有这些不是你的人都花完了，然后就是你了。我想要你，想找到你，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怪物不求救，总在闪躲，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外之意。作为怪物 春组合的歌曲啊，简直有吴青峰加上李宇春，歌曲名称叫做《作为怪物》，坚持做自己人。但其实有阵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孤独的，不过如果这个是你想行的方向的话呢，我觉得就不要怕咯。 要如何找到你，如何为你命名，你总有不再成真，是否这就是你唯一的定义？是否你在暗地里心有所爱，只能旁观，深情款款？你是否也在找我？作为怪物，可歌可泣，白天一无是处， 其实做怪物是有些勇气的。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断被这个社会改变的人，尤其是包括我自己都这样说。但如果真的有机会等你跟过去的自己讲回说话的话，不知道你有些什么事想跟自己说呢？今天最后一首歌，它叫做《小王》，是写给过去的自己。 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晚风啊，是那藏着恋恋耳语的黄昏啊，是那满怀里情意的衣袖啊，是那走散后再没相遇的人啊，